夏末又一次按下了暂停键，让木鱼感到十分心烦。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喊停了。像木鱼这样特别容易炸毛的人，今天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耐着性子，终于在第四次的时候，把那一直读不好的句子完美的呈现了出来。后面的录音十分顺利，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夏末关掉电脑，朝着木鱼温柔一笑，这才离开录音室。木鱼却因为这个笑愣了很久，他呆滞在原地，看着夏末收拾好东西从他面前经过，走路时带起细小的风，扬起了他乌黑的长发，似有似无地从他的鼻尖滑了过去。那一刻，沐浴的心里好像有一颗水果糖突然炸开了，酸酸甜甜的，又让他心里的某个地方酥酥麻麻的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轻轻地笑了一下，也离开了录音室。 沐浴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喜欢这个女孩子了。那次微笑事件之后，沐雨专门关注过那个女孩子，发现她对谁都是一副温柔的样子。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甜甜的，特别可爱。更让她惊喜的是，她们两个竟然是隔壁班的，平时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上课。木鱼想，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怎么我以前就没有发现？ 决定追夏末，是在一个月以后。那天，木鱼在路上，偶然看见夏末把一个很碍眼的垃圾捡起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他心里一动，就追上来打了个招呼。两个人于是边走边聊，到了宿舍楼下才分开。木鱼盯着夏末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才忽然想起自己是去上课的，这才赶紧转身跑向了教学楼。说是追，但也没有很刻意。木鱼是一个很温柔的男生，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小可爱，笑起来却总是让人觉得有点蠢。时间久了，那么一点蠢就打动了他喜欢很久的夏末。 那天他们两个人绕着河边在走，虽说已经入了春，风却还是冷的。木鱼把两只手握在一起，就那么缩在了袖子里，还转过来朝夏末傻笑。夏末也笑了，却在转身之后轻轻摇了摇头，说了一句， 还挺可爱的。 可奈何夏雨听力实在是好，这几个字被他实实地收在了耳朵里。他的表情忽然羞涩了起来，飞快地走到夏末面前，给他戴上了一副没有声音的耳机，轻轻说了一句，我喜欢你。夏末猛地抬头，对上了沐雨那双清澈的眸子，他在他的眼里只看到了自己。夏末又笑了一下，摘下耳机，趴在沐雨耳边轻轻地说， 我知道啦。 沐雨又愣住了，他总是在夏末眼前犯蠢，但很幸运，夏末却喜欢他的蠢。沐雨就站在原地，愣得连手里的耳机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都不知道。一个转身，却发现夏末已经距离自己好几十米了。沐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了过去，在距离夏末几米的地方放慢了脚步，努力克制住因为快速奔跑而不平稳的呼吸，